这个月的期间，我们用诗篇来学习、来认识、敬拜、学习赞美啊。过去这两个礼拜啊，我们用他的 Warren Wiersbe 的这个他的大纲，他把诗篇归纳为就是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就是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敬拜啊，这个内容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要再多来补充，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内容啊。如果各位读过了这个标杆人生，标杆人生啊，它里面把人生的目的分成五个目标啊，应该是同一个目标，但分成五个项目。第一个就是什么？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活着就是为了敬拜。还有呢，我活着是为了团契。Fellowship， 彼此相爱。还有我活着是为了成长，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需要成长。还有呢，我活着是为了侍奉，我们服侍神也服侍有需要的人。最后一点，我活着是为了要宣教，要传扬福音。所以各位可以去这个 review 重新的来复习啊，它当中的内容哈，怎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的生活，好的喜悦的敬拜的生活。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也很熟啊，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9-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今天我为各位定的题目叫做全人的敬拜啊，全人的敬拜啊。光是从这节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敬拜是怎么样，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是一个全人的敬拜，包括你的理智、你的思想、你的情绪啊、你的心灵，甚至你的 physical body， 全人的来敬拜神啊。这点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一些教会可能会特别的强调所谓的灵啊，他们因为这是实在上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灵魂体，或是说灵魂跟身体有所谓的三元论跟二元论，那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教导，比如说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所认识的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说影响力很大的，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就是尼托森弟兄，他那本书叫做《属灵人》，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真正的写的一本书。那其他很多书都是他的讲道集，他就把人分成为灵魂体，然后他认为灵就是敬拜上帝跟神有交通来往的这个部分，魂呢包括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那体呢就是我们 physical body。 所以他的想法看法是认为啊，只有我们是灵的部分跟神有来往啊，可能想到希腊经文问心灵诚实敬拜神，但是他却不知不觉的就贬义了所谓的情感、意志、理智啊，甚至 physical 身体的部分。那其实这会容易带来一种极端，就是说我们会压抑我们的情感，或是说我们故意啊，就是有一种反智、智慧的智的倾向啊，然后更不要说身体了，可能身体就是身体啊，肉体就是不好的啊。但是其实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到这个但以理计划，但以理计划就是讲到一个全人的一个健康啊，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生病，可是当我们照着神的原则来行、来顺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应当是能够兴盛的啊。所以不是刻意的贬义身体，也不是刻意贬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啊、理智或是意志，应当是全人的，不管你是认同三元论还是二元论。这边就提到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你的 heart with your soul with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来敬拜神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敬拜，全人的敬拜。上帝赐给我们理智，给我们情感，给我们意志，也给我们身体，我们只是要学习怎样来运用，使它 成圣一同来敬拜神，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一点。那以至于各位看到我们整个周报的敬拜的程序啊，这其实是我参考台湾一个教会叫真理堂，因为他们在神学上面，改革中神学上面，他们特别强调敬拜的每一个程序啊，主日我们来每一个程序都是敬拜啊，待会我会来说明啊，来说明。然后我又参考另外一本书啊，《敬拜人生》，夏中建牧师，他就是根据标杆人生，好吧，又发展出来啊更完整的材料，把它中文化，就用华人的角度啊，以至于我们今天有这个七个步骤啊，不是说这个七个步骤成为一种公式，而是说让我们学习一个完整的一个全人的敬拜。那因为有七点可能比较多啊，那我看看今天的时间，如果我们只能讲到三点四点啊，其他另外一半我们下次讲，那或是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讲完那也很好。在我在分享的部分的时候，也特别邀请我们的领会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弟兄，其实我们也可以安排姐妹来领会啊，啊，我们包括海英，包括 Peter， 包括苏大哥，包括 Bob， 好，那我们之前也排过一些姐妹来领会。那待会我们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啊，也请领会特别来注意啊，因为领会真的是一个聚会的灵魂。老实讲啊，因为比如说我来分享啊正道，只是整个聚会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整个过程流程领会还有领唱来连贯主日，我们这一个小时短短的时间，一个小时十分钟短短的时间，所以领会跟领唱关系的我们这整场聚会的，你说气氛也好啊，它的一个流畅性也好啊，所以可能比讲道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祷告，不论是领会领唱，不论是施情，每一个步骤。好，我们先来看哈，啊，各位翻开周报啊，第一个程序是什么？第一个程序是什么？以等候宣告敬拜神啊，各位看各位周报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组里的弟兄啊或姐妹会来宣告神的话啊，应当是老实讲，再更早一点是我们可以听到施情的姐妹会为我们谈这个一个序乐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OK， 好，包括很多部分，我们的序乐默祷啊，我们主理弟兄姊妹会说奉主的名开始今日的聚会，请先怎么样安静默祷预备心。我想各位刚刚从家里来啊，有的是从工作来啊，如果不是在主日聚会的话，那可能心里还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刚才在车上可能跟太太吵架，然后小朋友又不听话啊，然后路上又遇到警察啊，真的啊，我有时候有一两次在路上就真的遇到警察把我拦下来 ，OK， 啊，心里很多，或是啊前两天谁说了什么话让我心情很不好，我的老板说了什么话啊，某某弟兄姊妹说了什么话，我心里还在那个环境当中啊，或是说昨天看了什么新闻啊，又有什么灾难发生了，又有什么战争发生了，我们的心情还在那个世界里面非常的烦扰。所以当我们谈序乐的时候，就是要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鼓励希望领会的弟兄姊妹说就提出来哈，请先安静默祷预备心，然后呢我们要等候宣告敬拜神，先来等候，之后我们就来宣告，就是读一段经文，都会摆在周报的最上面。那这样的宣告可以是以神的第一人称对弟兄姊妹的宣告，比如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怎么样，好，是神对人的宣告。就好像我们看连续剧里面啊，通常有皇帝出来，他不会自己直接对你讲话，他会怎么对你讲话？他派一个钦差大臣，派一个使者骑着快马，然后怎么样打开来说什么奉天承运，怎么样皇帝诏曰 ，OK， 天上的君王啊，透过人 读圣经上他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宣告啊，这是一个宣告，神对人说的话。另外一种，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是人对神的一个表达。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是主里的人带领弟兄姊妹向神的一个表达，一个表达。所以这也是一种啊，不论是神对人或人对神，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今天我们读了刚才那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一到八节，如果各位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人死了，这个人叫做乌西亚王。对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熟悉乌西亚王是谁啊？他是在南国犹大一个非常著名的君王，不论是外交、军事、经济，而且他也顺服神，所以神祝福他，使他亨通，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王，一个好的王啊。那一个好的王死了，对你带来怎样的影响？或是一个政治上的强人？我也许各位在年轻的时代啊，不论在国内或是在台湾、香港，某某人死了，某某主席、某某总书记、某某委员长死了，怎么办？全国怎么样？啊，很多人哀伤啊，排队啊，要去看啊最后一面啊，大家都笼罩在那个情绪当中，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他的注意力焦点在那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是民族的救星啊，那个人是中国的，或是台湾的，或是怎样的，或是美国的。当一个领袖过世的时候，大家是笼罩在那样的阴影当中。可是神这个时候却向以赛亚这个先知启示了他在天上的宝座。常常我们注意力是集中在地上的宝座，我们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某某人、某某主席、某某总书记、某某总统、某某委员长身上。可是有一天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要死的啊！他们还是会软弱，他们还是会离开这个世上。那我们的盼望何在呢？如果我们的盼望仍然在地上的宝座，你会很大的失望，很大的失望。地上的君王都要过去，然而上帝让以赛亚看见天上的君王，看见天上的宝座。所以他这边有个心境的转移，从那种悲伤当中，从那种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集中在地上的这些君王的这个心境当中，转移到不，我们要来敬拜这位天上的君王，他是永存的、永活的、真正在掌权的天上的君王。然后我们领会的就来宣读神的话，那这是我们崇拜的第一个步骤。期待我们都能够来学习，所以我们有序列出来的时候不是在等人，所以期待各位在序列出来之前就能够坐定坐好，我们就安静等候神。你要改变你的心境，你是来朝见天上的神，你把地上的事情放下来啊，让天上的神来掌管。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转移心境来朝见神啊。事实上这是一个最好的预备进入一个享受，让神来启示你，对你说话。好，第二点，那如何来敬拜神呢？最后我们第二个阶段啊，我们周报上第二阶段是什么？我上面写的是以扬声赞美来敬拜神。我们领诗的弟兄或姊妹就会来带领诗歌了，啊，带领诗歌了。大概各位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提到了有一个天使叫做撒拉弗，啊，这个名字哈，啊，希伯来文撒拉弗，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天使，有不同的名字，有基路伯，有撒拉弗，有加百略，他们有都不同的工作啊。基路伯在约柜上面啊，他有四个翅膀，他可以负责保卫，负责征战。有加百略， 在新约里面看见加百列是怎么样，这个天使是来报好消息的，传好信息的，他是一个使者。这边提到了撒拉佛这个天使名字，他是要来敬拜神，他有六个翅膀。首先我们来看啊，他有提到他用两个翅膀来飞翔，就好像他在神面前来敬拜一样啊，两个翅膀来飞翔。我们怎样来敬拜神？一开始我提到我们是用全人来敬拜神啊， physical, spiritual, emotional, 我们全人来敬拜神。怎么样全人来敬拜神呢？包含了有好几个不同的项目，你可以俯伏啊，我们这边还好有地毯。有些我知道有些教会他们讲台前面是空出来的，是让人可以到前面来跪着祷告，或是俯伏是全身趴下来祷告的啊。特别有时在聚会完之后，有些服事需要为有病人的人来祷告，或是特别的需要来祷告，所以俯伏的祷告。还有呢，屈膝的祷告，我在神面前屈膝来谦卑下来。还有呢，刚才我们领师带领我们，请各位先站起来来祷告，从各位的椅子上站起来肃立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之前唱国歌，我们要怎么样？要站起来。现在没有人看电影还要唱国歌还要站起来的哈，为什么要站起来啊？表达尊重啊。你坐在椅子上可能还在玩手机，对不对啊？看简讯，但是我要站起来了，我要敬拜神，肃立，然后呢，歌唱，歌唱，用我们的声音，会用我们的琴啊乐器，然后他们说我们可以欢呼，他彼此呼喊，彼此对说 call 啊欢呼，然后你还可以举手。我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经文啊，这里没有提到，你可以拍手，甚至你可以跳舞，像大卫一样。然后我们要诵读，读神的话语，有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用全人来敬拜神。有时候我们可能华人比较我们比较保守，或是我们比较害羞啊，比较不容易表达我们的情感。其实在教会里的环境应当是如此的，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可以用各样方式很自然的来敬拜神，但是不要变成一种好像公式，我一定要欢呼，我一定要拍手啊，我一定要跪下来，我一定要跳舞啊，倒不一定啊。我们知道有些教会比如说他一定要很大声哈利路亚阿们，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也不一定要这么做。这不是一个公式，不是因为你喊得比较大声，举手举得比较高啊，跳得比较高，你就比较属灵，你就比较爱主。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哎呀，这个人好爱主啊，你看他举手举得那么高。 OK, 待会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爱主。好，不是只有在聚会里面这些表现而已啊，因为各位知道参加一些演唱会，热门演唱会大家也很嗨呀 啊很嗨呀，是全人投入来敬拜神，用各样的方式，用最自然的方式，不是出于勉强的，也不是想学别人啊，别人可以那样跳，我也要那样跳啊，那不一定啦。那我们钱妈妈不能跳啦，对吧？她用她的方式来敬拜神啊，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最自然的方式，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所以全人投入，焦点是集中在颂赞上帝。这就要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撒拉弗要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为什么要遮脸呢？脸代表什么？脸代表什么？我们华人讲到脸是讲到面子啊，有脸就有面子，这个人有头有脸。脸代表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别人对他的称赞，他的认同。脸，可是这个基路，这个撒拉弗这天使在神面前他要怎么样遮脸？为什么要遮脸？不仅是不洁净，还有呢，我们是要来敬拜神，我们只看见，注意神的脸，神的 我们最后就祷告说，愿神的脸光照你，对不对？神的脸，神的面，不是人的面。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讲到，哎，各位不要注意我，哎，牧师今天头发没有梳好，这边翘起来一根，啊，还是今天的西装穿的怎么样？啊，那或是我们有敬拜的诗班，啊，哎，某某人怎么样？啊，今天打扮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化妆？还是素颜？啊？那我们领会领诗的弟兄姊妹站在台前，大家会注意他，不，遮脸，你不是要看他，啊，不是看希德，不是看我，不是看海英哈，啊，不是看我们这侍奉的人，你是要看神，看神。同样的，我们也有这种心态。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不是来表现表演给你看，像许多世俗的这些歌手一样啊，这些演唱会。他们这些、啊，他们好像众人注目的焦点，他一出来，大家都为他欢呼。哎，对不起，不是欢呼我们，我们要遮脸，我们有时候刻意的隐藏自己，你不要注意我们，啊，是注意神自己，所以要遮脸，遮脸。还有呢，遮脚，为什么要遮脚？圣经里怎么样提到脚？OK， 在犹太地他们。不是像我们有这样柏油路啊，都是很多灰尘、沙漠、石子地，他们都穿凉鞋啊，走在外面会怎么样？脚就弄脏了。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啊，所以脚是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受沾染污秽的地方，是最不洁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遮脚，就好像这个撒拉弗一样，因为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被耶稣洁净。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要先被神洁净，才能来敬拜神。我们受到世界许多影响，错误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被社会所污染。同样，我看见以赛亚在这里，他说第五节，我祸灾啊，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叫嘴唇不洁啊？昨天晚上没有刷牙，早上没有漱口啊，口臭，嘴唇不洁。不是，为什么会嘴唇不洁？口啊，哎，各位觉得最容易犯罪的是哪身体哪一个肢体啊？ 口。 对，口，你的口舌啊，口舌。老实讲，比你的动作还更快，你一句话出去可以传很远，你手拿刀拿枪恐怕还没法伤害这么多人。一句话出来，特别你是位居高位的，或是各位是父母啊，或是教会的领导者，一句话出去可以造就人，也很容易伤害人。所以我们最容易犯的罪就是我们的口舌。所以以赛亚也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不仅他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的我的身旁也是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名当中，不仅我自己如此，我整个环境都是如此。我们是一群不洁净的人，那如何来敬拜神，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后来我们看见上帝差遣神差遣了另外一个天使哈撒拉弗来洁净了他的口，以至于他的罪恶就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先要来洁净自己，才能来敬拜神。我们手所做的事情，脚所跑的路，我们嘴所说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每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来认罪，来祷告，求主来洁净。啊，或者说我们没办法吃主的饼主的杯，因为主的饼主的杯代表主的身体。如果我们自己不先得到洁净，如何来亲近神呢？所以洁净自己，洁净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一个礼拜你想到，啊，我这礼拜天要去敬拜神了，那我这个礼拜的周间哈，weekdays 我要如何过我的生活？否则我怎么敢踏进教会啊？我怎么敢拿起圣经来宣读？我怎么敢来领会来赞美神？真的求主饶恕我们，洁净自己。然后呢，第四点就是专心专注倾心来敬听上帝。啊，我们 Peter 很喜欢带轻轻听这首诗歌，对不对？啊，带得很好啊，要轻轻的听， 啊，因为有时候圣灵的声音是很细微的，很轻的，在你心里对你说话。各位如果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这个小男孩，那个撒母耳，他从小他母亲就送他进圣殿里面，是他是上帝特别拣选而且给他母亲的啊，他就奉献，这个小男孩到了圣殿里面，跟一个老祭司叫以利一起住。这个祭司已经年老，这个眼花啊，重听啊。他们睡觉的时候，神就呼唤，就呼叫撒母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撒母耳都听到，他听到了。哎，有人呼唤他，他也问：哎，以利，这个他的师父老先知啊，老祭司，是你叫我吗？他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后来以利告诉他：啊，不是我叫你，是神叫你。到第四次的时候，神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呀！撒母耳就回答：请说，仆人静听。啊，神半夜对他说话。半夜是我们睡得最沉最死的时候，神对你说话你听得到吗？或者说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么忙碌，神对你说话你听得到吗？啊，你在跟你的配偶吵架，跟孩子生气的时候，神对你说话你听得到吗？你开车啊，又 traffic， 神对你说话，那个轻声的话你听得到吗？所以敬拜也不只是只有在我们这一个小时，我们每天是否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我提到全人的敬拜是全部时间的敬拜啊，你是否能够听到神对你说话，对你的提醒？上帝的一句话胜过人说了许多的话，上帝会针对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句话，我们要听，要轻轻听，仔细听，听到神的话。然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怎么回应。像刚才提到了，撒母耳就很快的回应，请说，仆人静听。然后我们看到这边以赛亚也是一样，第八节他听见主的声音，那以赛亚很快的就回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 forget itignore， 我们就忘了，我们就忽略掉了。你是否能够敏锐的回应，快快的回应，顺服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以赛亚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哈，预备来。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 提到了顺服过于我们啊，刚才所的那些表现啊，也许你可以在聚会当中举手拍手啊，这些都很好，但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得到神的喜悦，也不是因为你奉献多少金钱得到神的喜悦啊，或是啊你在教会有担任怎样职位得到神的喜悦，而是你是否有一个灵敏的回应，很快的回应，顺服的回应，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悦。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自己愿意来背负我们的罪，来上十字架接受这个苦难。耶稣顺服的榜样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说：照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回应。然后呢，我们来恳切的祷告。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哈，主领人、代理人来祷告，为别人代求。那如果各位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后面，就提到了哈，以赛亚知道了神要对他们人的审判，他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他心里挂念他的百姓啊，他们同国同胞。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代求，为自己祷告，我们为别人有需要人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领诗的弟兄姊妹请大家起立，对不对？我们彼此握手问安啊，祝福。在一开始的时候或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彼此的来祝福，这是敬拜的一部分。敬拜不是有我跟神的关系，我跟身旁的人没有关系啊。有些人很想去一个很大的教会，然后旁边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啊， 我不希望跟旁边的人有任何的来往，那很麻烦啊，认识人很麻烦啊，要打招呼啊，别人要问你的工作啊，你的家庭啊，很多事情我又不想讲，对不对？啊，不是的，如果你只想跟神来往，不跟人来往，有很大的缺陷，啊，不够完全，不够完整，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不仅跟神有来往，跟身旁的人有来往，啊，我们是一同的来敬拜神，是上帝的儿女，恳切祷告，祈求神。最后哈，最后一点哈，感谢主，我们可以讲完哈，是以生活跟行动来敬拜神。到以赛亚书读到第二十章，那上帝叫以赛亚做一个事情，就是赤身露体哈，就是露出脚，光着脚来行走三年。上帝怎么叫他先去做这么好像荒谬的事情，或者让人觉得羞耻的事情啊？大家都穿鞋子，我不穿鞋子，赤脚行走三年给大家看，人家问他说，哎呀，以赛亚你为什么这么做啊？后来神就透过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们要被掳，或者说他提到了，哦，这是埃及跟古时的预兆，提到神要如何审判他们，所以以赛亚就顺服了，以赛亚就顺服了。我们要以生活跟行动来祭拜神啊，用一个比喻来说哈，那也许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比赛，啊，打桌球、打棒球、打篮球，之前我们就很多的怎么样练习，到了那一天，比赛开始了，好，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练习的运用出来。请问，练习比较重要还是比赛比较重要？比赛、练习、比赛、比赛。都很重要，对不对？但是练习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比赛。Okay, 今天我们在这边来敬拜神，我们彼此祝福，彼此勉励，好像在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离开了这会堂之后，我们外面遇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啊，那个是比赛，那是实际面对这些试探、诱惑、挣扎、痛苦的开始。所以各位练习的目的，各位在这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出去，你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不是只有主日这一个小时在敬拜，你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你的工作，是否能够运用的出来你在这边所得着的啊？所以我们最后聚会的内容啊，还包括关怀、相交啊，我们爱宴啊，你回家之后还有提到你具体的行动献祭，不是只有这个主日收奉献这个献祭，包括你自己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心思意念是否献给神，所以赞美为祭献给神，被神来使用。还有守节啊，我们今天就是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愿意放下工作来敬拜神，求主帮助我们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这是我们待会要背的经文，好，我们先一起来读啊，预备来。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最大盼望是神向我们显现，不一定是一个意象肉眼看到的，而是神亲自来引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敬拜就是进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也是我们赞美感谢你，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啊更多深入的了解，但是帮助我们从这七点当中，我们能够运用在我们每一次的敬拜，不仅是主日的敬拜，我们用全人，我们一周七天都要来敬拜，不仅是外在我们身体的行动来敬拜，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都来回应神，来顺服神，来倾听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生命，阿门。